所提供的检测，以及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服务。外长王毅展开在日本的访问，和外相茂木敏充会谈，双方同意出年召开部长级经济高层对话。鉴于中国公务船进入尖角诸岛，即是中国钓鱼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边的海域，茂木敏充要求王毅做出积极应对。王毅强调，中方在钓鱼岛的立场明确，会守护国家主权，期望透过与日本合作，将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双方同意两国防务部门在年内开设热线，以及今个月内恢复两国之间的商务人士往来。茂木说，两国的稳定关系对地区和全球都至关重要。日本和中国作为两个主要的大国，应该为解决全球面临的重要问题，例如病毒大流行、气候变化和贸易和投资作出贡献。王毅说，两国应该在应对疫情、捍卫多边主义、建立满足新时代需要的双边关系等一系列领域深化合作。两国都应该为促进该地区以至是世界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7、12、16、22、45、47，特别号码是25，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80万几。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早晚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星期初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恭喜郑生郑太。 傻的跟痴的这样一致，同探索近处很琐碎日常事，无聊潜在睡房中天黑也不知，然后亲一亲你耳，掩住这黑一辈子。 拍到这首歌的粉红色氛围，有什么好得过找回自己的最爱呢？所以今次 Stephanie 找来 Fred 和他拍这首歌的 MV， 一起演绎属于他们亦是可能属于很多人的平凡爱情。作曲有 Step 加上吉新风，填词 Oscar， 编曲 Nick Choi 吉新风，监制吉新风。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回落到第19位，韩雁诗《基本恋爱套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田妹炮妹快啲搬啦，唔使做咩。 浩爷你斋睇旁观有罪喎。 我旁观有罪，我观察緊你哋姿势正唔正確喎。 我姿势就係曲膝半蹲，应该够正確啦啩。 不如咁呀，你去搬我旁观啦浩爷。 唔好，旁观有罪㗎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劇，嘉宾有佢。 提举宠物要小心，用错姿势会扭亲，我係陈雷。 音乐说何远东的音乐选择， 东东的爱情观呢，你都俾咗首歌我哋嘅 五月天，终于结束的起点。一个人同一个人，你信任咗咁多年，突然间冇咗，即系你成个人嘅价值观俾人打冧咗。 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好像 LEGO 那样砌返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和你敏感时刻。嚟礼拜二晚嘅 敏感时刻 ，Happy Tuesday， 大家好，继续有我同我呢， 系啦，有呢呢喺度啦，但系今日咧我有少少唔系咁开心， 点解咧？ 因 为咩事发生啊？ 系因为今日就已经都讲话有成八十宗嘅确诊，系、 哦啊、 有时第四波亦都已经嚟咗啦，因为已经越嚟越多，即系个确诊嘅数字， 系希望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啦，同埋、 啊、 我哋上次之前都有讲过，即系疫情稍微緩和少少，大家都唔好鬆懈，就急住去出街啊！其實要真係等佢完全咧零確診， 嗯、 真係冇曬先好咯。 嗯，我亦都明白咧，可能大家可能會屈咗好耐，都好想話唞下氣。 係啊， 但係咧唞氣之餘咧，就應該做足曬所有嘅安全措施。其實某程度上咧，唔係話你保護人哋啊，某程度上你保 護 緊自 己 啊。 你真是做足安全措施，都有陣時會有失誤嘅，所以真係盡量少出街，去一啲人群聚集嘅地方啦。同埋大家亦都唔好將啲矛頭就太過去指責嗰啲跳舞群組啦，我覺得唔發生都發生咗啦，係咯，希望大家就都平安就 OK 啦。 我覺得所有一啲多人嘅地方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咁啊，越多人嘅地方就盡量迴避啦，咁啊，盡量唔好再喺多人嘅地方停留或聚集。 我都真係無事盡量少出街㗎，唔係真係要做嘢或者非必要出去我都唔出。真係有啲朋友叫我食飯，我都鬧佢哋㗎。係係啊，我話你唔好又聚集一班人去食飯啦。 係同埋 哦，真係幫。帮下手啦！如果唔系唔会完噶呢件事。 同埋其实多人嘅时候，唔好话多人啦，其实应该咧去到边都都一定要戴口罩，都唔好除口罩嘅。 同埋勤洗手，勤洗手，勤洗手。 系啊，即系咧，我直情咧系夸张到咧，咁我会逢礼拜六会上一啲小班嘅瑜伽堂噶嘛。 你仲够胆去上啊？ 哦，就系冇啦。今个礼拜我都同佢讲取消啊。咁我上个礼拜就因为有嘢做啦，工作上面，所以我亦都冇上啦。但系之前咧，就算上堂嘅时候咧，都会戴口罩噶。而个老师即就算我哋个瑜伽老师，因为我哋小班系四个人至五个人到嘅啫，甚至乎最多可能是个六个人啦。但系老师都会全程都系戴住口罩嘅，咁所以我觉得无论你 系 做啲乜嘢活动好或者运动都好，我都觉得戴口罩系应该嘅咯。 系 虽然可能你辛苦少少，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咁做， 我哋做住我哋做住节目，而家都要戴住口罩讲嘢，其实都辛苦嘅，但 系 冇办法啦嘛。 系啊，呢个系为人为己，即系公德心同埋责任感嚟 嘅。顾己及人啊，真系要。 系啊，又或者好似我。早几上个礼拜，咁就去咗宵夜食嘅，其实咁。但系 宵夜食， 因为朋友去宵夜食，咁、但系咧，我就好想讲嘅就系、是、好多人大家都好自律啦。首先，不过我亦都见到啲唔自律嘅，我阵间先讲。咁、我见大家都好乖嘅，有啲人直情系宵嘅时候都戴住口罩，食嘅时候先除翻。同埋就系、是、不过有一啲嘅小朋友可能太开心啦，我都睇到佢哋开心到咧系点咧？好似十世冇见过咁啦。 系 我嗰下，我觉得我自己系翻去以前童年用童年去形容年青嘅时候嘅自己咁，同埋我 feel 到佢哋都饿咗好耐啊，好难得见到自己同学仔咧。我听到佢哋直情就 系 因为十二点钟咪要cut 即系限聚令啦嘛。 系啊。 咁佢哋十一点几嘅时候咧，都话我好唔舍得啊，逐个要去到十一点先，十一点几先走啦。有啲就会听到佢哋话，一定要去到十二点先走啊，即系大家好似嗰啲灰姑娘咁咧。不过有啲人咧系 唔曳嘅，唔听话嘅。咁系点咧？我见到有啲成年人，佢哋就突然间想食烟。咁但系咁，我哋喺度烧紧嘢食噶嘛。咁跟住之后咧，我同朋友佢即刻戴翻口罩啦。咁其实咧，我都见到佢哋都算系咁噶啦，因为佢哋就即刻就行翻去空旷嘅地方去做呢一件事。咁我都觉得大家而家香港人学习咗嘅就系应该要互相互助去帮人。或者唔幫人都好，都唔好令到人哋身邊嘅人打攪到人哋，或者令人舒服咯。 不過經過呢一年咧，我覺得大家嘅衞生意識其實係好咗嘅，比平時。即係起碼大家會勤力洗手先啦，依樣嘢。即係以前咧冇咁乾淨噶嘛，我自己都冇咁乾淨，洗咁多手啦。而家真係洗得密咗嘅。係咯，咁我覺得都係好嘅，慢慢習慣有一種衞生嘅意識。 係啊，咁所以咧，就算你幾開心都好啦，又真係唔好咧就鬆懈。 冇錯。 係啦，因為咧即係防疫嘅嘢咧，即係你一下就一下，你爆就爆噶啦。咁啊，大家都保護自己嘅時候，咁爆就會少啲呢個機會啦。 冇錯。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墙上挂着针的侧臂，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气，门外发现空着有翼，涂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我尚有一寸完美，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负累了就变晒，少一处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寸地，尘封的一切尚会飞，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灰，累了就变沙。 明白大家心情都可能唔会咁好㗎喇，因为爆发疫情大家都唔想嘅，咁亦都想开开心心地去生活。啱啱听过系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黄言。 盡量減少娛樂就是幫大家也都幫自己啦。 沒錯， 但我覺得有一班人呢即是打工仔啦、即是我們工作的人啦，甚至乎呢有一班家庭主婦呢其實他們都很辛苦的。 家庭主婦其實一直都辛苦，有時辛苦過翻工的。 是 啊，你還要如果有小朋友要湊小朋友的呢， 又要每日煮飯買餸， 又要照顧小朋友， 有時候老人家要照顧啊，你不要忘記。 病人又是不開心，是因為都頭先都有聽新聞有講話，嚟緊都會有一啲嘅療養院都又係要封鎖翻啊，咁大家都唔好去探病住啦，咁絕對理解嘅。咁但係我好想講一樣嘢，就係我今日都睇到新聞，就係我買餸嘅主婦啦。其實佢哋都慘，因為調翻轉我啦，我講翻我自己先啦。有陣時我都會超級市場買嘢， 我都會 係啦，或者係街市買啲凍肉噶嘛。其實買完之後我都有啲瀨咁 hea 嘅感覺嘅，一來就係我盡量想俾一啲我唔需要找錢嘅錢，即係譬如佢話42.5，我好希望 咯。 街市未必有噶嘛， 係、街市未必有。 係啊，嗰啲凍肉嗰啲鋪頭，咁加上凍肉嘅時候，你會有啲濕濕地嘅感覺啦，你就硬係更加會個心理上面會驚啊。咁跟住我仲會盡量就揾42.5，希望佢唔使找俾我，或者唔需要找咁多。當我真係找咗嘅錢啦，我就揸住喺隻手度，咁我又唔敢放翻銀包住。 我唔係，我揾一個位專係放我去買嘢找嘅錢咯。我揾個袋仔，我翻到屋企就噴佢消毒佢咯。 係，但我就係想講，我發現咗一樣， 真係使錢咯，翻去使下啲錢。 呢、這個好多人都之前都教大家話，如果大家真係找嗰啲錢都會咁做啦。但我發現咧，其實係難嘅、因為當你隻手拎住好多嘢嘅时候咧，你嗰一扎钱就净系好想快啲摆落裤袋啊！ 系啊，揾个地方摆低佢。 系啦、啊，你就未必再有时间出去， 又要攞嘢，又要孭住个袋，又要攞住个找个钱，边咁多手啫？仲要攞住个手机啊！ 系啊，系啊，最紧要电话，啊、因为你 check 究竟有啲咩你要买，啊、有啲咩未买，即系我就会觉得我自己都话系十世先去一次，即系我唔会经常性去。主婦真係大件事， 日日去啊，有時。所以而家好多人都買冰鮮嘢，買定雪喺雪冰箱。 但係你都會有用完嘅一日，你又要再 係咁冇辦法加。咁係啊，我叫外賣啊，啲外賣盒送嚟啊，我都由頭噴到落腳先夠膽開嚟食啦。 係，同埋就係因為嗌外賣咧太多膠啦，已經。咁呢個其一，其二嗰樣嘢就係屋企人成日永遠都想自己屋企人食得健健康康噶嘛。咁所以啲主婦就算買咗凍肉咧，但係佢都會有好多蔬菜啊。 冇錯。 蔬果啊，嘢飲啊，都會好多嘢好想擺曬屋企，等屋企人隨時最方便嘅情況下都可以食到最健康。 都要儲下糧嘅， 係啦，或者用到自己好想要嘅嘢，或者飲到自己好想飲嘅嘢，所以佢哋都真係辛苦嘅，佢哋都嗰個壓力係好大。 算啦，大家都有壓力㗎啦，真係要學下點樣舒緩自己個壓力咯，冇辦法㗎。 係啦，咁啊點樣舒緩自己嘅壓力咧？其中一樣咧，一定就係、做一啲防護措施，令自己安心啲啦。咁可能有啲人就覺得會戴口罩未必夠， 系同埋而家好多人成咗驚弓之鳥啊，系咪都驚一餐啊？ 咁咁多咁、多種確診，係人都驚，仲要係咁多區、咁我都明嘅。咁因為我就算去街市或者有陣時我去醫院覆診，我都驚嘅。我翻到嚟都一定除曬啲衫，沖曬涼，即係我落一落街可能冇咁驚。 我其實喺走廊已經除曬啲嘢啦， 我一定會除鞋咯。而家 係啊，除鞋一定要，我不嬲都會嘅啦。但係而家喺走廊連衫啊、連鞋都除曬，先行入去廳個位置。好彩我有条走廊屋企，个走廊就连住个厨房门，我就抌入去洗衣机度啲嘢。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就会尽量咁样做晒啦。咁啊，主妇嘅时候就有啲乜嘢仲可以令到佢可以觉得喂个感觉上面会舒服啲，或者点样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多啲咧？咁样亦都有个儿科医生咧，佢就喺一篇文章度有讲嘅。佢话咧，如果即系不少嘅主妇都想减低呢个受感染嘅风险嘅，尤其是去街市嘅时候。咁啊，街市佢话有几样嘢一定要做，首先你一定要戴口罩啦，口罩嘅时候一定要揿翻住个鼻，呢、這个亦都系其实由疫症嘅时候 都有辣噶， 尽量咯，尽量吸实自己鼻梁， 系咯。 咁呢个亦都系好早之前一有疫症嘅时候都已经教大家啦。咁咧呢个嘅儿科医生都话咧，另外咧就系咧戴上呢个嘅手套，咁、就令到保护到自己双手唔需要直接咧接触到一啲嘅病毒， 嗰啲即弃手套咯，可以买嗰啲。 系啦，佢话但系如果戴咗手套之后，你因为拎住咗啲嘢，咁你唔知嗰啲嘢会唔会带有呢个细菌或者带有病毒噶嘛？咁、好啦，咁佢就话你所以咧再去接触其他嘢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就唔好将嗰个嘅，即系尽量避免将一个病毒或者一个细菌散播出去，或者带到俾其他人。咁佢话咧，用完个手套之后咧，要小心处理， 抌咯。 系啦，但系你抌嘅时候，你都要小心处理，因为如果有啲清洁姐姐嗰啲一手拿啊，或者你唔知点样可能飘走咗、啊，即系你被风吹走咗，咁啲人又执嘅时候又会有菌。我觉得我自己会点做呢，如果真系戴手套，我会反转佢， 反转去除咯。 系啊，反转咗之后就再搵一啲胶袋或者搵啲报纸，报纸就会环保啲。 系， 即系我搵报纸再包 搣啲杂志啊，搣啲 系啦系啦，包实佢先掉落垃圾桶咯、啊。 或者攞张纸巾包起佢咯。 系啦系啦，咁跟住佢都话， 我都有嗰啲一次过手一次性手套喺个袋度噶。 系啊， 系啊，我有袋住噶，我而家都有喺度。 咁你几时会攞嚟用啊？ 我睇有阵时会睇下埋，好似你话斋去超市或者去街市，我会攞嚟用啦。 嗯、 或者我有时啊要开啲门啊揿啲 lift 啊、嗯、我都会带咗去噶。 我暂时就唔会住嘅，因为我就会有酒精啫喱，去到边度我即刻查，即系耐唔耐我就查。 但系戴咗手套真系好似安心啲，因为你个皮肤系冇接触到啊嘛。 系，但系因为我就系觉得我个人太懒。 但我又惊太浪费唔环保，因为嗰啲手套始终都系胶。 系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佢话咧仲有面罩咁话，因为其实。佢哋個街市其實都可能係密封啲嘅地方嚟嘅，咁戴咗嘅時候，可能大家又會覺得安心啲，又會安全啲咧咁樣。咁呢個就係呢個兒科醫生俾大家嘅一啲嘅圖，即係一啲嘅tips 或者一啲嘅心得嚟嘅。 大家都知嘅啦，使鬼去講咩？ 有啲可能真係唔知街市嘅時候都要咁做，捉曬。 其實去到邊都要咁做啦。 咁我覺得如果喺街嘅話，又唔需要戴面罩住嘅，戴手套唔係戴口罩同埋戴。眼镜都已经好足够噶啦，平光嘅眼镜或者你有近视嘅，当然梗系戴近视眼镜啦。 但我个镜框系冇镜嘅。 系咁啊，咁啊，佢亦都提醒市民啊，外出嘅时候咧，身体尽量唔好接触到物件嘅，例如台啊、门啊、扶手啊等等。 系 翻到屋企咧，都系嗰句啦，要洗衫啊、清洁啊，个鞋亦都避免咧再放翻喺一个地方，即系摆翻喺平面地下嗰啲，等自己又成日唔小心啊踩到落去。 我啊，我有一屋一入。屋啊！我就噴鞋啊，鞋面、鞋底啊、地下又周圍噴噶啦，我都已經。 所以咧咧，你做足曬係一個好好嘅榜樣。 冇錯，好乖嘅。 好啦，見你咁乖，送呢首歌俾你啦。 係咩咧？ 你嘅偶像啊，林家謙。 哦，林家謙，我覺得係今年香港樂壇咧一個最近咧好好嘅新人啊。 如果我有逆轉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知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常地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历，行程冻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要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已好另一种男朋友。沉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 而家听紧嘅叫做《时光倒流》，一句话主唱嘅系林家谦。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嘅新闻，十点半分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69宗，个务群组再多54人确诊，这个群组累计187人染病。当局话，群组个案除了去过早前公布的21个场所，亦都是牵连更多的地方，包括在上水大会堂和沙田大会堂跳舞，以及在沙田龙坑社区中心唱歌，每次有十几人甚至30几人参与。有歌舞群组个案是湾仔食肆星月居的员工，当局建议停业和大清洗。有患者是昨日初步确诊的沙田仁安医院 X 光部门职员，怀疑经共用休息室感染。另外有多过50宗初步阳性个案，其中一人是北角苏浙工学的15岁学生，当局建议学校停课14日，全校学生要接受检测。政府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今个星期四凌晨起，所有酒吧、浴室、派对房间或者夜总会需要关闭，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40人，不可以多过10台。当局亦都禁止食肆和会址内的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针对不戴口罩的跳舞或者现场表演高危活动，无论有关的处所有牌或者无牌都会禁止。另外，政府亦都要求所有餐饮和表列处所在下个月3号之前向政府申请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在收到二维码之后的两个工作天内，要在处所入口的多眼处展示。陈肇始呼吁市民为健康着想，下载和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康文署将会在今个月30号起收紧辖下表演场地的防疫措施，要求如果演出者在有现场观众的表演期间不可以戴口罩，需要在演出前72个钟头进行认可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在持有阴性结果证明之后才可以参与表演。康文署说，这些表演者亦都需要视乎演出日数每10日提供更新的阴性检测结果，如果有违规，康文署会保留权利禁止有关的演出者演出。康文署提醒，表演者可以到医管局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索取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或者自行安排接受认可私营化验所提供的检测，以及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服务。香港大学副教授张其中涉嫌杀妻案续审，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法官听日开始引导陪审团。控方认为张其中和妻子有金钱纠纷，密谋行凶。张其中虽然受到抑郁困扰，但质疑程度是不是足以减免刑责。控方说，张其中在案发当日如常工作，事发之后出厅闩灯，拎出行李箱，购买木板藏尸等的行为是理性，没有证据显示他失控。 辩方提出将其中案发的时候患抑郁症，饱受妻子的言语暴力良久，加上工作量大增，应该被裁定误杀罪成而不是谋杀。辩方又说张其中家庭富有并非因为金钱而杀害妻子，而他在杀妻之后讲大话是因为他不懂应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4.65，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08， 人民币 6.593， 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85，澳元兑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4.81 美元，卖出 1805.5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星期初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1-22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5日到11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教授，今次抗疫研讨会有没有进展啊？ 当然有啦，你准备一下，我们这几天就去香港，同香港的合作团队继续研究。 今次我们会由陆路口岸入境，虽然属于获豁免检疫人士，但是有些什么要准备的，教授？ 我们需要持有当日或者之前3日内有效的核酸病毒检测阴性结果，同埋接受14日医学监察。 多谢教授，我即刻去准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 敏感时刻。 嚟敏感時刻， 好啊！多謝莫莉頭先點林家謙俾我聽， 係咪啊？ 因為我欣賞呢個樂壇新人啊，我覺得佢作到曲啦， 嚇、 啊、又叫唱到歌啦。當然佢唔係嗰啲咩超凡無敵技巧嘅唱歌，但我覺得佢唱歌有穿透力，係咯。 但其實佢唱 好有自己嘅風格， 我覺得翠佢唱歌都真係算係咁噶， 佢有自己嘅 style 咯。 佢嗰啲扭音如果調翻轉俾我嘅話， 所以咪有特色咯。係啊，同埋佢作曲真係作得唔錯，幫好多人作曲喎，連陳奕迅都揾佢作 曲啊， 系啊，所以佢都系我觉得数一数二，暂时 我觉得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呢个乐坛新人林家谦。 系、啊，其实都唔新人噶啦，佢、啊、已经上年新人。 我知，但系对我嚟讲系新人啦。 咁系系 咯， 系、啊、坊间可能好多人都 上年佢仲未大家咁认识佢啊嘛。 系坊间可能大家都系最近先认识佢。 系啊，今年比较熟悉佢多咗啦、嗯，我觉得咁好啊，都睇见有啲新人出嚟、嗯，其实我都开心嘅。 系你中意我头先送俾你首歌就好啦。 中意啊，之前佢作嗰首我都中意。黄贤嗰只都系佢作的， 系佢同黄贤一起作嘅， 系啊， 系啊，好啦，但系上个礼拜我哋就讲咗咧，日本嘅男仔唔中意女仔啲乜嘢？ 系啊，我哋 recap 一下，即系嗱，日本有个网上嘅票选，就话男仔咧最唔中意女仔嘅特征。 嗯， 咁我哋就数咗十样嘅、 嗯， 就嗱，男仔唔中意女仔刮痧， 嗯， 唔中意啲女仔大口，咩都同闺蜜分享，又唔中意啲女仔讲 B B 话作状啦，即系、 嗯， 又唔中意啲女仔太过整容， 系， 系啦，又唔中意啲女仔贪慕虚荣爱名牌。跟住又唔中意啲女仔咧，就 大 癫大块，行为不检， 系 啦，又唔中意啲女仔太过公主癌，自我中心，嗯、永远是对的。跟住又唔中意啲女仔咧大洗啦，系啦，成日嘥钱买嘢。第二位咧又唔中意啲女仔咧酒品唔好发酒癫。跟、 嗯、 住第一位咧就唔中意女仔食烟嘅， 系 啦。咁啲男仔数完女仔啦，佢哋当然啲女仔唔会示弱，就女仔票选数翻佢最唔中意男仔啲乜嘢咯。 所以今日就到我啦。 系啦，今日数翻男仔啦，数、 啊、 完啲女仔啦。其实我觉得男仔数女仔嗰啲嘢都好正常啊，大家都想当然会估到系嗰啲嘢嘅。系啊， 又或者我会觉得而家我哋应该公道地睇下有啲乜嘢我哋都认同， 系啦， 或者有啲乜嘢我哋要帮佢哋评评理嘅。 系啦，咁啊嗱，女仔票选男仔咧，最唔中意男仔系其中一样系乜嘢咧？你估下。 顾住打机， 唔系、哦，反而好似冇依样， 冇呢样， 冇依样啊！有时啲女仔会陪男仔打埋机添啦，而家，因为好多女仔都打机噶嘛，或者玩手机游戏啦， 系，或者会就个男仔走去学打机， 系、哦嗯，原来佢哋系唔中意男仔咬指甲啊， 哦， 佢觉得咬指甲好核突啊，啲女仔 咬完之后仲要拖 成手啊，系口水味啊，又拖自己啊，咁觉得好唔卫生，又唔美观，因为咬到啲指甲崩晒。咁呢個我好同意，其實我自己都怕啲人咬指甲嘅、 嗯。 有時你同啲朋友傾偈，坐喺度喺你面前都就喺度咬噶嘛，係、 嗯、 咯。 但係咧，其實 你怕唔怕咧？我怕噶， 我少少怕啫、 啊。 只要佢唔係嗰下掂我，佢洗完手先掂我嘅，我就 OK 的。有幾多人一咬完指甲就去洗手啫？ 或者佢會揾濕毛巾啊、濕紙巾啊抹自己隻手、嗯。因為點解咧？我點解我話呢一個我 OK 或者我會體諒咧、啊 嗯？ 某程度上，因為佢哋有一個習，即係有呢個習慣 咧。其實要。戒我覺得 要戒，因為其實對自己的胃，尤其是而家啦，衞生都不好啦。但係另一樣嘢就係因為有些人都講過，其實有呢啲小動作咧，係因為你過分地可能有焦慮啊、焦急、 緊張， 係啦、煩躁或者係緊張，係、嗯、因為你心理上面有啲嘢先令到你會咁樣咬指甲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呢一樣嘢暫時對我嚟講唔係去到太騷擾我嘅、嗯，因為我都 feel 到其實佢可能都唔想嘅，係啊，或者可能係。佢自己嘅一個表現咯，將 十隻手指浸曬藥油，等佢咬啦。 同埋其實佢都痛苦，因為你諗下，有陣時佢可能咬到已經冇指甲， 係或者咬到崩曬損曬啊，同埋咬到啲指甲咧，岩嚟岩瞓，岩嚟岩殘，好核突噶嘛。 係啊，所以我們都 feel 到應該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困擾，或者對佢嚟講都係。 其實真係唔衞生嘅，因為平時嗱，你疫情之前大家都唔會洗手洗得咁密，你隻手周圍摸，嗯、你就擺落口去咬，你食幾多細菌落肚啊？ 而家所以可能反而對 戴住口罩睇你點咬。 係啦，一來 伸入個手。口罩里边咬 系啦，呢个一来啦，啊系、哦，某程度上可以令佢哋戒呢一样嘢。 系、哦，你冇咬得咁顺手啦嘛，咁你有可能会戒到、哦。 系啊，又或者其中一样嘢就系而家咪成日用酒精搓手液啊，洗手嘅， 系啊， 变相佢哋咬手指嘅时候少啲菌，冇以前咁多菌。 食咁多酒精搓手液会唔会中毒？ 我唔知啊。 我啲人咬手指啫，会唔会有人咬脚趾甲嘅咧？嗬？ 哇，点样乌低身啊？ 喺屋企攞只脚上嚟， 真系 杂技 啲 friend 嚟噶。 喂，我只脚掹到上嚟噶，可以。我得啊，我擺到上心口噶可以。 咁勁呢啲筋咁遠嘅、 啊，又唔係好遠，係只係掹到一隻腳，掹到只腳啫、啊。 都係要你腳嘅筋遠先得。 我真係喺度諗會唔會咬埋腳趾甲，真係好核突啦！ 但係我會以前咧，我而家冇嗱，我戒緊，我戒咗噶、嗯、某程度上。 嚇、 啊！我以前係會搣自己腳趾甲。 係啦，你講過會搣腳甲啊。 係啊，搣到損曬。 係咯， 我而家戒咗啦。 係。 因為我咧， 真係要戒啊！ 因為點解咧？你哋成日笑我話啲腳趾甲好似小朋友嗰啲細粒嗰啲咧，跟住我之前又 個人就大份， 系啦，啲脚趾甲咁细粒。咁我之前唔知系因为我搣到咁噶，我系有一次咧同一啲做美甲师啊倾开偈，佢哋先话原来我哋剪指甲要留大概一 mm 啦， 系 因 为唔好剪到太短， 系啦， 因为我好习惯剪到好短噶，我其实剪得短嘅人嚟嘅。 系，其实某程度上我而家都短嘅，但我尽量都希望留少少白色嘅肉， 系， 因为佢有讲过话原来咧点解有啲人嘅指甲咁细粒咧，佢话因为我哋剪得太入啊，咁所以佢生嘅时候就会缩细咗。如果你想啲指甲， 因为佢未生到你就剪咗，未生到你就剪咗，佢都习惯性地唔会生啦。 或者啲型啊，佢呢个型，即系因为你剪完之后咧，你惯咗有呢啲嗰啲型喺度噶嘛。咁佢话咧，如果咧你放翻大少少嘅时候咧，你到时第日生嘅时候啲指甲就会大翻啲，咁就会靓仔啲噶啦。 我其实我真系好怕人唔修剪指甲嘅，除咗咬指甲之外， 系， 尤其是男仔留指甲咧，我就觉得好核突嘅。 我近呢两年咧，我因为我其实都好中意搽指甲油，我觉得好得意，好好玩嘅，同埋我觉得好靓，但系咧，我呢年几两年我就反而冇啦，因为我惯咗剪到咁短指甲嘅时候咧，我就唔想留翻咗，因为你搽指甲要长先靓噶嘛，长嘅时候我觉得好唔舒服啊。而家 同埋有啲人留到几寸长嗰啲咧，我成日都谂嗰啲人点去洗手间咧， 系嗰啲咪所以 点清理咧，真系好难，好麻烦、 啊。所以咪佢哋好麻烦地有啲嘢开罐头啊，叫男仔做啊，叫咩都叫朋友帮你手咁咯。 系 啊，所以指甲一定保持干净整齐就最好啦。 在黑，风在急，身躯在细小，都不颤抖。凭或富成就有未有？跌坐文化沙漠，携着梦想出走。不怕酸，不怕苦，窄路还是低谷下又到秋。陪着你无惧穿，仍能仰望闪闪的星宿。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为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比安，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去让种子得到悉心灌溉。天在黑，风在急，即使没散纸，捉紧你手。淋着雨，仍旧说着笑，要是怀有希望，从来未会将就。不怕等，不怕守，处后成熟一天，仍做未走。如害怕谈论爱，仍然更爱珍惜这好友。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为失盼望。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让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比安，算结果开心过，我唱我的歌，到未来回头定案最初，生命最爱是那一个。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专属气质不会被人海掩盖。让我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比安，努力下去，愿意用 啱啱听过系 Bella 林咏彤嘅《可不可以恋爱》。暫時就係講咗一樣， 講咗一樣啫。就講緊日本咧，呢個女生票選最討厭男生嘅行為。 嗯， 咁第一樣就係咬指甲，咁我都同意，我自己都怕嘅。 嗯， 第二樣我都係好同意嘅。 係咩咧？ 就係話啲男仔食嘢咧，好大聲，食到好似豬咁，嚼嚼嚼嚼聲。 哦， 係啦。 我覺得食嘢嚼嚼聲咧，睇下佢點食啦。即係譬如佢食湯拉麵啊， 日本人慣咗嘘嘘聲添。 係啦，即係佢唔係食我最怕嗰樣係咩咧？佢食完之后， 哦， 你听唔到声？听到 唔使啦。 佢呢下我扮到， 我都怕人食嘢嗰啲咁好大声，我怕噶。其实由细到大，我都觉得系好冇礼仪嘅。 我感觉上面杂杂杂杂咧，可能佢食得开心滋味嘅反应， 但系都唔好。 我最怕系食完之后。呢一下系啦，跟住或者就咔嗰啲咧，我好怕呢啲声。 我怕嘅，不论男女，其实食嘢嚼嚼声我都怕嘅。系啊，因为我觉得食嘢系尽量唔好发出声音，因为由细到大我屋企都系咁教噶嘛。 我屋企都系嘅。 系啊，但系听到啲嚼嚼声，我就会觉得好 annoying 啊， 系 令你即系好烦躁不安嘅，会系咯。咁譬如我第一次识啲朋友，如果佢哋食嘢系咁样咧，我就会劲扣分嘅。 哦， 系啊， 好彩我唔系咁 嘅。系啊，同埋佢哋除咗食嘢嚼嚼声。其实有时啲男仔唔识攞筷子咧，啲女仔会觉得佢好白痴噶。 喂，我想讲一样嘢，我想话咧，我身边有一个男仔嘅朋友，佢叫凌子维，佢好执着揸筷子呢样嘢噶，佢会好留意啲人，边啲人识揸筷子，边啲人唔识揸筷子，跟住识揸筷子嘅人，佢真系会记住咯。即系我就会觉得啊，识揸筷子，我觉得呢个人几好。 其实我都觉得揸筷子有啲难 嘅。系啊，但系我又觉得未至于去到佢唔识揸筷子嘅时候，我就 但 系 有啲人真系揸得好白痴噶，佢坐得好离谱嗰啲揸筷咧， 跟住只手好似唔知做咩牛拎咁样， 有啲人揸住好似揸住把刀想杀人咁。 系啊，同埋佢揸住唔系攞嚟夹嘅，即系佢唔系攞筷子去夹啲嘢食，佢系揸住咗之后 铲起 佢 啲嘢食，系啊， 系啊， 唔系我自己都觉得揸筷子难啊， 嗯， 系啊，我自己都揸得唔好嘅，同埋我自己都习惯咗唔系好中意用筷子嘅， 系、 系啊， 所以咧，如果你话华人揸筷子咧，我唔系话刻意去点样留意，反而外国人如果佢即揸筷子，我睇到咧，哇，我真系真心嚟赞叹同埋加好多分，我真系 揸得好嗰啲又夹到嘢嗰啲啊嘛， 好叻、啊，我觉得佢哋肯去、 啊，因为我哋自己中国人都揸唔好筷子啊， 系啊， 因为我自己喺屋企成日都用匙羹啊叉啊食嘢嘅，我惯咗， 系、 啊， 我惯咗用筷子加咩咧？唔系，我惯咗用匙羹同叉。 系啊，我惯匙羹多，系啊， 因为我用嗰啲系中式嘅匙羹，但系用叉。 哦，咁唔系，我用西式嘅匙羹，因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啊，咁我就算煮完餸煮咗饭，我都用一个碗或者碟，我撻咗饭，将啲餸摆晒落一个兜度，咁我咪攞住。个匙羹 就 坐喺梳化睇电视喺度食咯，系啊， 梳化简直你嘅宝嚟嘅， 系啊， 你每样嘢都系梳化。 系啊，我个餐台系我嚟摆晒啲无谓嘢，我自己好少坐喺餐台食饭嘅，我就会坐喺梳化喺度睇电视一路咁啊食咯，攞住一碟嘢，攞个匙羹咁一路食咯。 系，所以筷子呢样嘢的而且 确，呢方面我比较西化，有少少似外国人嘅，系咯， 系，但系的而且确筷子 呢 样嘢都 可能喺外国读书嘅时候沾染咗一啲外国人嘅习惯，系啊， 同埋我觉得。发明揸筷子嘅人都几厉害， 系 系啊，知道两支竹你就可以揸住佢，可以夹嘢，其实佢真系几叻， 系 系啊， 你又要个用个方法又谂咗出嚟，都唔知边个谂出嚟嘅呢啲嘢，真 系，所以都几叻。 研究筷子嘅发明先，上网做下 research 先。好啦，另外一样啦，第三样咧，佢哋就话咧，原来女仔咧好憎啲男仔咧，唔怕尴尬地直视佢个胸部。 好多男仔都係噶，我同你面對面都係咁望住你嘅胸，即係女仔會 feel 到噶嘛，男仔點樣望佢？係啊， 我識一個朋友，佢係咁， 係啊，真係啊， 係 佢望你啊， 佢對住每一個人都係咁， 你都冇嘢望都照望，都殺， 係啦，佢就好神奇嘅，即係我佢又冇乜點望嘅，但我見佢直情我心諗，該哇有個途人經過，你都眼光光望住你，會唔會尷尬咗啲咧？ 係， 即係佢係會真係唔 係喎。我完全不怕你知道他在望你的胸啊，那些人 是的，即是我不明白他是真的不知道大家知道啊，定係即係佢好代入咗自己嘅諗法啦。 佢習慣性地去睇咯，其實 即係佢譬如可能當喺度捽下個頭咧，隻眼咁樣擺面空 出 嚟撳出 去 撳，佢以為自己好不以為意，但係其實就我心諗盲嘅都可能已經 係咯 ，feel 到你就隨喺度做緊啲乜嘢咯。 係咯，咪因為通常一啲身形本身比較好澎湃嘅女仔，會好習慣俾人望佢個胸部嘅。我覺得因為會好多男人會注視嘅喺街度，佢哋可能會比較習慣。但一啲冇乜胸嘅女仔，你都走去咁样望人，又为乜呢、就会引起个女仔嘅自卑感啦。 系， 你系咪话我冇胸，你仲望我？人哋已经冇噶啦，你仲望咩啫？咁， 我觉得唔应该咁样望，系因为你会令到人哋唔舒服， 令到你尴尬。其实咁样会唔会变相都当系性骚扰？ 系，有一个条例，好似话你令到人哋觉得唔舒服，就已经构成呢一样嘢啊嘛。 即系不安已经可以构成。 系啊，但我又觉得一样嘢就系、是，而家其实调翻转咧，唔止系呢个男仔望女仔，女仔有時望男仔都 係，而家啲女仔都係噶。我覺得而家啲女仔好大膽噶，我覺得。 係啊，因為同埋多咗女仔，唔係多咗男仔著好窄身嘅衫，跟住成個身材出曬嚟， 啲褲又窄， 係 啦，個 pat pat 又窄到包到冚一冚。 係啊，跟住之後，所以就已經望人嘅身材唔再係就咁男人嘅專利啦， 女仔 都會， 同埋啲女仔閨蜜成乜字站就會講噶啦。 係啊係啊， 你睇只腳幾長啊，有 muscles 啊啲。咁 啊， 有老鼠仔啊，咁 系啊， 系啊，我觉得而家已经男女平等啊呢方面， 我都不得不承认，当然我唔系就咁斋望人个胸啦，即系如果人一立落去有个人嘅身材好好咧，无论男女都好咧，我都会同朋友讲，哇，你睇下佢好羡慕佢啊，睇身材几好， 系啊，我都好想有人哋咁嘅身材， 系啊， 我都好想将彭于晏个身换咗我落嚟俾我嘅， 但系换到落嚟嘅时候，我哋又要节食噶啦， 系啊， 系啊， 但 系 我个头太细，摆落去可能唔系好啱比例，好啦，另外啦，第四样咧就话咧，不，其实呢样。我覺得又是男女都是，不過男仔就會做咧，就會令女仔討厭啲嘅，即係唔係好熟嘅人，或者初次見面嘅人，無啦啦同你講嘢就貼得好近，你會聞到曬佢啲氣味 ，feel 到佢啲呼吸，其實覺得好嘔心嘅。其實呢啲咁嘅自來熟嘅人咧，都會令人哋咧覺得好討厭嘅。 誒，呢一個我都覺得困擾。 我遇過㗎，係啊。 就算熟都好啦，即係睇下熟都有分程度噶嘛。除非同你真係好好朋友，如果唔係咧，真係好尷尬。我吞口嘅時候又令到你尷尬， 好似同你講嘢喺你耳邊，好似同你喺度呵氣咁。係 啦，我唔吞口嘅時候又我覺得好尷尬。 係啊， 所以其實呢樣嘢都幾無奈噶。 係，我都好怕人坐得好近啊。 係啊， 尤其是當你有時嗱未有疫情，大家會去蒲啊啲夜店嘈嘅時候，啲人咪貼到你好近嚟講嘢嘅。即係有時其實熟嘅朋友我都覺得唔舒服嘅，何況唔熟嘅人，你會更加覺得尷尬咯。 仲要未有疫情之前咧，佢行到咁近嘅時候咧，因為呢班人比較熱情啊嘛，啲口水成日彈咗落你度 啊！你咁近講嘢成日噴口水，有啲人係噴到你成面都係 啊！ 而家有疫情係更驚。 係啊。 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那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长未说出口，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

今日咧咧就同我哋分享啊，就系啲一啲乜嘢嘢系男仔做完之后女仔好唔中意嘅呢？ 系啊，不过喺我哋继续我哋嘅话题之前咧，我哋又睇下我哋有啲听众咧有啲留言啊。咁啊，阿 Super Sister 咧就话。介紹咗一隻牌子嘅口罩俾我，話呢個牌子嘅口罩咧係醫護人員都用嘅，咁我鼻梁會壓得實唔漏氣嘅，咁、啊、多謝你嘅介紹啦，我都會試下嘅、嗯，因為我鼻高啊，我點擁咧我都覺得會漏位啊，所以有時候我揾副眼鏡咧擲住佢咯，高啲， 係 啊， 我調翻轉我鼻扁啊，夾極都係硬係有條罅， 因為冇位夾，大家有大家嘅煩惱啊，係咯，咁另外 Joyce Mac 咧就話咧佢以前都有咬手指嘅習慣嘅。佢话佢成日都想戒嘅，但系觉得好难。咁自从有一次咧，见到有只手指咧，可能咬得少咧，开始生指甲，佢就搽咗啲指甲油，觉得好靓，跟住就逼自己唔准咬啦。 哦， 咁跟住开始就戒到啦。同埋佢男朋友咧就咬一次打佢只手一次，咁、哦、佢就戒咗啦。佢话嗰啲指甲就靓晒啦。咁啊，恭喜你啦， 再 系咯。 最紧要揾到一啲方法去令到自己去杜绝呢 样 嘢。 其实真系唔卫生嘅第一样嘢。 另一样嘢就系原来贪靓真系可以令到你改变。 喂，你搽到指甲咁靓。你點會再去咬嘅嘢，同埋食曬指甲油落肚， 係 咪、都唔好啦？ 係 好啦，咁啊繼續我哋今日嘅話題啦、就係日本票選咧，女生最唔中意男仔做嘅嘢。咁、第五個咧就係咩嘢咧？呢、這個我都好憎噶。其實佢哋票選嗰啲嘢，全部都我都好憎。 頭先嗰個食嘢啦， 係啊， 講咗咬手 指甲啦， 指甲啦，揸筷子啦， 係啊，望人哋個胸啦，貼得太近啦， 仲有啲乜嘢生活上面孤寒， 唔係啊，摁腳啊。我覺得都係嘅，由細咧屋企人都教我哋唔好摁腳噶嘛，又話咩人搖福薄啊，樹葉 落 啊嘛，細個好驚噶嘛，係咯。 但係最近咧，我亦都又係同個心理學家傾開偈咧，先知原來摁腳咧，某程度上亦都係緊張嘅表現之一嚟 嘅 喎。 但有啲人係唔同嘅摁法嘅，有啲人係揈，有啲人擺喺地下度，直喺度打裝機咁樣摁嘅，即係我覺得好多唔同嘅摁法嘅。 佢話有啲人就可能好自在咁，啲阿叔咧就摁 啦。有啲好似好舒服咁坐搖搖椅咁樣摁塊筋嘛。 係啦， 有啲就喺地下度摁噶嘛。 係，但有啲人咧就係佢哋嘅摁腳啊，或者佢只腳不停喺不由自主地喐咧，係原因就係因為佢話佢嗰陣時好唔自在啊。 哦， 佢即係可能好緊張。譬如建功啊嗰啲嘅時候，佢不由自主地就會摁啦。咁佢都有話咧，佢自己自創咗方式去教人啊。佢話如果當你摁嘅時候咧，你就淨係用個腳趾摁，即係你喺對鞋度邊咁樣喐。 哦，淨係喐啲腳趾。 係啦，咁首先你就唔知啦，即係其他人唔會知，亦都騷擾唔到啦。而你亦都可以咁樣就舒緩咗自己嗰種嘅緊張壓力咯。 有啲人咪會啲手指會篤篤篤篤喺度拍台咁啫，緊張嘅時候。 係啊，但係腳嘅話，你摁嘅時候真係好冇禮貌，同埋好重啊嘛。 我試過真係有次。去睇 show 喺紅館，你知紅館有啲座位架係搭出嚟噶嘛？咁跟住嗰未開 show 啊，你開咗 show 砰我都唔覺。係未開 show， 大家仲好安靜嘅時候咧，有個隔離嗰人咧係震到成個架都喺度搖啊！你知唔知？ 係同埋佢個木咧係好容易就有聲嘅，熱聲 啊 嘛。 總之佢就係成個架嚟噶嘛，級級樓梯嗰啲位咧，佢真係摁到成個架都喺度搖，我真係覺得好討厭。 提早搖擺啊！ 係啊，跟住你開咗 show 砰或者啲人跳下舞喐你冇咁覺，但係嗰時係靜止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好討厭，佢令到我成個。成行都震，跟住我真系忍唔住咧，我忍隔咗一阵咧，我直情同佢讲咧，我话先生你可唔可以唔好摁啊？我直情开口我忍唔住啦。 我最怕就系睇戏嘅时候佢成日踢到我，系啦、 啊， 你错错下嘅一嘢冚落你喉咙， 我后边啊嘛，系 系啊，呢个系 咩？有啲人行过啊，成个墩瞓落你个喉咙啊。 同埋咧，有啲戏院咧，佢咪比较窄嘅个通道都，咁有啲人咧，男仔可能佢只脚比较长，就系佢只脚已经贴住咗你个凳啦，但系佢又会摁脚。变相你嗰个 iPad 椅就不停成喺度摇啦。 其实因为啲椅系连住噶嘛，相连噶嘛。其实你一个人摁咧，其他人都会感觉到的。 又或者佢直情上次系点咧？我坐过前面啊，因为佢只脚太长，跟住 顶住你个椅背， 黐住我椅背喺度摁啊，搞到我好似坐紧个动感影院咁 啊。你冇拧住面叫佢咯，佢唔好摁咯。 其实我成日无啦啦就喐嘅，跟住俾个示意佢嘅，但 系 佢好似都真系唔知咯。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呢啲要话俾佢听嘅。 下次会嘅啦，因为。因为我硬系觉得啊、哎，开咗场就算啦，我自己都 你女仔话佢好啲嘅，如果男仔同男仔有阵时可能会嘈交打交噶嘛， 系 啊，女仔就可能会好啲，起码唔会打你先。不过好难讲，今时今日啲人。 好恐怖而家呢个世界， 唔系太危险。好啦，跟住讲第六样，佢话原来咧女仔咧唔中意啲男仔咧成日讲嘢懒好笑，用人哋啲缺点嚟做笑话，成日贬低人哋。佢话其实呢啲人系好冇教养同好冇质素，所以咧成日都祸从口出嘅。有啲人以为好好笑。 嗯，我呢个反而如果大家即系我熟络啲嘅， 我都要留意一下啦，唔好成日用我呢鉴出嘅。话题你讲笑， hey, 你但系你讲完笑，你用好多方法帮我嘛，所以我 OK， 所以听众们都知道，知道咧你 OK。 呢啲唔可以乱咁讲嘅，我谂下谂下都啱嘅，自己都提点自己唔好成日有时以为好熟，用咗人哋嘅缺点嚟讲笑话咯。 又或者 人哋当时可能某一刻会嬲噶， 系 我自己都要检讨，我觉得呢样嘢 系，我都会嘅。我而家所以成日都话我会谂翻，但系咧我有啲嘅朋友，我忍唔住有一次我会同佢讲嘅，因为咧我又系头先咧话斋，有啲人就会。会讲一啲佢改变唔到嘅嘢，即系譬如当人哋嗌你肥，咁你可以好努力去减肥啊。但系有啲人，譬如我哋即系譬如有啲 人天生嘅缺点咯， 系啦，佢可能佢不嬲头发唔系太多， 我都惯噶啦。 系啦，佢就成日会喺度讲人哋啊，咁嘅时候。佢覺得好好笑，我忍唔住，跟住我就同佢講，我翻嚟同佢講，我話其實呢啲唔好笑。 係， 我話因為呢啲佢都唔想，佢改變唔到嘅嘢嚟 嘅。你應該我又唔係好介意嘅啫，我都好接受噶啦，我已經。係，即係你攞我光頭嚟介紹，我唔介意嘅。係，你講笑我唔介意。 你大方還大方一件事，呢樣嘢都突顯咗你個人有冇即係有冇一個嘅你個品行係點啊嘛？係一個點樣嘅人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唔好。同埋有啲人即係譬如可能係有啲無中。中生有嘅嘢，你可能觉得好好笑，但其实可能其他人听完当真咯。 嗯， 咁我就觉得唔系好笑啦呢样嘢，你会害到人添。 我都试过一啲无心笑话咧，令到朋友唔开心嘅。譬如有阵时我哋成日话，嘿，我哋又唔系红，你估你好红咩？你刘德华咁，即系会讲呢啲咁嘅笑话噶嘛？即系 artist 之间，因为大家都唔介意去自嘲噶啦，因为真系唔系红星啊嘛，又唔系你咁红，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讲呢啲笑话。但我试过有一次咁样讲咗咧，真系令到一个女艺人。朋友唔開心咯， 但係其實如果一次半次，我覺得 O K 嘅，因為 我其實唔係一次講嘅，咁我見講完一次，佢又冇乜所謂， 咁 我又講過幾次。終於有一次，因為可能人多啊，佢就唔係好開心。 你點知咧？之後 因為佢其實當日仲去埋食飯，佢都冇乜特別表現。咁後屘夜晚翻到屋企，佢就 send 咗段 message 話俾我聽，其實佢唔係好開心咁咯。咁我當然即刻同人哋道歉啦。我話我唔知道你咁介意，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噶啦。佢話但係唔好成日講啦咁，因為我有時我哋依行會講，你好紅啊，你估你即係大家會咁傾噶嘛。即係原來好熟嘅朋友嚟嘅，但係有啲好熟朋友唔介意，但係佢係其中一個會介意， 係 啊，又或者可能係睇翻時合場合去講咯。咁可能人少少嘅時候 OK 冇所謂，但係大家嘅時候可能就要大家要諗， 可能做 醫行 啲人又敏感嘅，即係、我唔覺得自己唔紅啊，咁都得噶嘛， 係咯。不過我承認我自己係一個兜踎嘅人嚟， 唔 係你可以話 我。覺得有時自嘲冇乜所謂嘅，自嘲一下好過你話自己好紅啊。 係 你話自己唔紅，人哋話唔係啊，你好多人識㗎。咁你好紅，你話自己好紅，人哋就話真係好紅咩？即係唔同嘅反應。咁我个学咁呢一次之后我即刻学识检点啲啦、原来咁熟嘅朋友都唔可以乱讲笑咯、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唔只系男人噶，其实女人都好容易会犯呢个问题、 但我觉得男仔多啲嘅女仔少啲，因为男仔好多时候口花花嘅男仔多啲嘛，口花花嘅女仔比较少噶嘛， 系 咯， 啊唔系，不过女仔有阵时都会成日懒系讲好笑，就当咗呢啲是非就讲出去啦， 系，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男女都好，因为呢个已经系说话技巧嘅问题， 系， 所以男女都应该。都要谂清楚，或者要谂下先讲嘅。 有伴侣会恐惧，完美开心到累，要独处也恐惧。没有观众收看眼泪，面对自己似朗月照沟渠，无人亦短静地进睡，形象已挥之不去，人人也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坐人群里，说话细声到底惊困扰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 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自信最怕粉碎，我热火会刺激谁？不太像我的我，担心会午夜睡。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 惊恐即畏， 肚饿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坚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人群里，那样怕碎到底惊丧失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或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相信自细敦厚善良，喝醉亦不醉。自从逃避天恩会后来，会被动我的堡垒，未曾承认也爱悬崖废墟，然后极规矩，然后怕面对我心虚，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命途里，奋力去追，要讨好那些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路途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好怕被日夜唱衰，日日醉醉夜夜，会会在人群里。 逢禮拜二呢，即係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啲信心不足啊，或者有啲生活上面嘅嘢觉得自己唔满意嘅话，唔需要担心。因为呢每个礼拜都会话俾你听，唔使驚。係啦，我每个礼拜都会话俾你听，有啲嘢你跟住唔好做就得㗎啦。 係啊，充满正能量。 啱啱听过係许廷铿嘅放。咁仲有啲乜嘢男仔系应唔应该做嘅咧？ 就系唔卫生噶。佢话原来我好多男仔咧喺屋企嗰日唔出街咧，起身咧就唔刷牙、唔冲凉、唔洗头啊。咁、我发觉呢个原来真系咁，唔系净系男仔，我有女仔朋友都系咁。 嗱，我觉得咧，如果你喺屋企嘅话还好， 因為你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啫嘛。 係啊， 又或者你唔會騷擾 到人 啦。 但係都唔啱噶嘛。 係 係咯。 我見過啊，應該咁講，我聽過啊，有人講過啊，爆俾我聽啊，佢身邊有個朋友啊，做完運動踩完單車啊，跟住連續三日喺屋企啊，都唔沖涼，唔洗頭啊。 有冇搞錯啊？咁啊，真係好唔衞生。嗱，我真係聽過嗱，有個artist 朋友的老婆有次去屋企食饭，佢老婆就跟我讲：佢啊，真系啊，唔出街做嘢嗰日啊，系一日起身咧，刷牙又唔刷凉又唔冲，可以几日都系咁噶。咁我唔得啊，我一起身咧，我即系我做好晒我要做朝早要做嘅时候咧，我第一样就系要冲凉同埋刷牙、洗面啊、洗头咁咯。 我可以留翻夜晚都得嘅，即系如果嗰日唔出街， 我唔得噶。 但系我一定唔会过一日咯。 我要做咗先噶，系啊，因为我先觉得个成个人 fresh 同清醒啊。 系 系啊， 因为如果我知道嗰日全日喺屋企嘅话，我会得嘅，即系我会 OK 嘅，但系就唔可以过一日。即系 我觉得都唔得咯。 系啦，两日就唔得噶啦。 要好早就要做呢啲嘢嘅。 但系最神奇嗰样嘢就系咧，我听我 friend 讲咧，佢好劲，即系佢。嗰個朋友啦，即係個伴侶啦，佢話佢踩完單車成身汗啦，係 咯，冇錯。 跟住佢話咧，但係佢嗰三日都真係冇臭味啊，好乾淨。 咁有啲人 係 冇乜汗味嘅，我都係冇乜味嗰啲人嚟嘅。係 啊，好搞笑！我聽佢講，哦，咁啊，你最緊要你忍受到或者接受到， 但我真係不能容許自己咁做。但我發覺原來好多人係可以㗎。當你唔使出去見人嗰陣時候，你屋企咧其實係好恐怖嘅。 係啊，所以其實呢樣嘢原來唔係我哋想象中做，哇呀呀呀！ 系啊，我最近先發現另外一個朋友都係咁啊，因為嗰日同佢 live 視像咁啊，我話你做咩披頭散髮？我冇沖涼啊嘛，今日都冇出街咁，佢話牙都冇刷啦，咁我有冇搞錯？我同佢講嘢嗰時已經係夜晚十點咯喎。 但如果一日嘅話 OK， 我都不能接受啊，因為我覺得你刷牙係衞生乾淨嚟噶嘛，其實你成日唔刷牙對牙齒唔好噶嘛，你又會食嘢噶嘛， 可能佢又用漱口水咧。 係咯，我話佢點可以唔沖涼嘅啫？我話女仔更加都要沖啦。女仔有分泌物添啊， 所以佢只要佢唔系出街或者佢唔系影响到人嘅话，我唔会理佢，我当眼不见为干净。 我不能接受，如果呢啲人系咁唔干净咧，我系唔得嘅。 系 啊，我会劲扣你一百分变负分。 系，全部俾我知道就得噶啦。 唔得，系啊，我唔知道就冇得好讲啦。好啦，另外啲女仔最憎男仔系咩咧？就成日中意照镜。行到去边就照镜拨下头发，觉得自己懒靓， 系好自恋啊！ 系啊，行嗰啲玻璃反影又要望，行个乜嘢倒影又要望。 系我之前曾经见过个朋友咧，佢好中意咧，其实都唔系朋友啊，唔系以前啊，系而家都系我嘅朋友，叫冯迪新。佢真系逢见到镜咧， 你所有朋友都俾你开名， 系啊，开名，我照开名，事无不可对人言。 你而家讲人哋嘅嘢， 我都话俾你听，我如果嗰日唔出街，夜晚先沖涼，我都有爆自己嘅。但係佢直情真係，佢會做啲動作啊，梳下頭啊，佢即係眼神咁樣戳一戳啊。 係懶靚啊嘛！ 我心諗你都係對住自己。 但係其實咧，我都有依個習慣嘅，行過有倒影嘅嘢，我都唔係戳，我都會望，都會照咯。我睇下自己啲衫得唔得啊？或者行過側面得唔得咧？唔係正面咁啊，望下自己啲倒影，我都會。 呢個我覺得只係整理自己儼容啫。但係你望住鏡頭。 面有冇油啊？我会噶，我好中意照镜噶，我都。 但你望住个镜头戳嘅时候，唔系冇个镜头，你望住块镜自己喺度戳嘅时候，自己喺度电自己做乜嘢？因为我真系接受 系喎，摆个 pose 啊咁噶嘛，有个表情噶嘛。其实嗰啲懒靓嘅女人都系咁噶。 咁系，懒靓嗰啲就好娇滴滴咁样调。拨 下头发啊，咁啊，系啊，有啲就望下个妆啊，咁噶嘛，嘟下嘴啊，眯下眼啊，好多女仔都咁噶。 系啦，男人就型就错， 懒型咯。其实男女做呢啲讨厌嘢都差唔多，我觉得基本上呢啲男做女做你都系咁讨厌噶啦，系咯。 所以其实冇分嘅，我觉得 系 喎，系咁快速 最后一个其实咧，我觉得又好奇怪，日本人同香港或者中国人嘅文化可能唔同。原来日本女仔咧觉得男仔食完饭撩牙好核突啊，佢觉得应该匿喺洗手间做，唔系大庭广众做噶。嗱、我哋中国人就揾只手揞住就会系当即场撩牙啦。原来日本人就觉得应该要喺洗手间做，唔系当场撩牙咯。 咁呢个就 系 文化差异啦。因为 可能真系有啲文化差异啦。 我都觉得你只要揾只手揿住嘅话就 OK 啦。 唔揾手揿住就真系好核突嘅。 所以一定嘅，即系仲尽量呢啲整理儀容嘅嘢收收埋埋做啦，最緊要就係你唔得嘅話，咪揾張紙巾咯，即係你隻手可能流瀨， 但 係 呢啲所有好習慣都要自己去養成，自己逼自己改啦。 係啊，咁啊，頭先聽完曬咧所講嘅就係男生咧做啲乜嘢應即係唔應該要咁做，因為女仔唔中意咧。

到十一点半，我最期待嘅环节，靓靓有情牌。 咁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嘅只医朋友啊 ，Doctor Antonio Wong 嘅。咁上个礼拜咧，听佢讲去做学生去学只医嘅过程都好精彩。其实咧都仲未讲完嘅，我哋讲到去观察人嗰个部分啫。 系讲紧考试啫，都未讲点样 pass。 嗰啲测验嚟嘅啫，唔系考试嚟噶，系咪啊？ 测验考试咁上下嗰啲嘢啦。 系啊， 系啊。 咁你读咗几多年啊？其实读呢个只医。 嗱，只医嘅课程咧，大部分就分十个学期嘅。初头就系一啲嘅西医都可能都要读嘅诊断啦，咁跟住就会有一啲可能系一啲嘅物理治疗啊、X 光啊、病人诊断啊，咁读晒呢啲嘢之后咧，跟住就开始有实习嘅过程。咁实习嘅过程多数都三个学期，咁就一个博士学位咁样咯。 都唔容易啦。 要学几多年咧？ 咁 平时 如果睇你读，睇有啲人可以快啲同慢啲，睇你拖摊长嚟读噶嘛。 外国嘅特色啊。即係如果你係成績好，你咪揾間學校讀得短啲嘅咯。有啲學校咧一年三個學期嘅，係啦。但係譬如有啲學校好似人哋加拿大嗰啲、法國裔嗰啲學校咧，好超歐噶嘛，一年係兩個學期就好啦嚇。中間千祈唔好叫我讀其他嘢，咁嗰啲咪讀咗五年咯。 你有冇試過最深刻嘅事啊？讀書嘅時候， 讀書嘅時候最深刻嘅事啊， 算唔算第一次見死屍嗰次啊？ 第一次見死屍嗰次又 未算最深刻， 唔算深刻喎。 係啊， 係啊，反而咧去到做病人診斷嘅時候就最深刻啦，因為咧我其實最初頭可能做功課做得唔足夠啊，我到嗰陣時我先知道。整乜鬼？原来只医都要学点样去检查乳房啊、子宫啊、前列腺、啊， 系咯，有关你事噶都 系咯。 我哋都系医生噶嘛， 但子宫揿入都关你事， 系咯。 唔系因为咧，我哋其实都系 子宫又会影响脊椎嘅咩？ 系咯， 梗系会啦， 都会噶。 喂，你如果生咗个子宫肌瘤喺度，跟住然之后压到侧边嘅神经线，你都会腰痛噶。如果你前列腺 cancer 嘅话，嗰度有个肿瘤嘅话，咁你都系有痛噶。 哦，明白啦。原来其实脊椎系连咗好多嘢 嘅，连咗太多。所以其实西医要读嘅大部分嘅嘢，我哋都系要读嘅。不过当然啦，去到要做治疗啊，去到做啲深入嘅诊断啊，咁就当然唔关我哋事啦。 系。 咁嗰阵时反而系最深刻嘅就系、是。開始一路讀一啲嘅診斷啦，初頭我已經覺得奇怪，因為嗰科其實我真係自己冇留意嘅。喂，做咩事啊，大佬？隻醫點解我要去 check 眼嘅咧？要睇 eye chart 啊，跟住攞個放大鏡。 眼都關事又。 你眼有機會眼壓唔妥，入面爆血管，跟住隻眼痛，但係反射到去你個頭同頸噶嘛。係啦。 我睇天國的階梯會生眼癌添噶嘛？ 嗰啲嘢真係睇壞路嘅，有幾好 啊？醫生都話你咧，但我想話咧，即係講咗咁耐啦，脊椎咧，即係我其實上網揾咗少少功課嘅，因為成個脊椎咧其實係有幾多，同埋話有啲係甩甩突突向出向內咁樣噶嘛。 係係 係。係咯，其實係有咩用咧？點解要有啲甩甩突突嘅啲位向出，有啲係甩甩突突向後咁咧？ 你可以幻想。想一样嘢，你嘅脊骨如果系一条 伸直啲条 棍，喂嗱，错咗啦，已经脊骨系要挛噶。 即系我哋平时坐嘅时候咁样先系啱噶，挛嗰下咪？ 谂错第二度嗱，应该咁样讲，脊骨系 S 型嘅，你知唔知噶？ 我知 系 咯，我上网睇到， 唔会系直咯，系要曲嘅。原因系佢要做一个靓嘅射力系统。咁呢个点解凹凹凸凸咧？哇，讲到好遥远啦，讲到胚胎学咁滞噶啦。一开始你喺妈妈个肚里边，你挛弓虾米嘅。挛弓虾米嘅时候，系因为你唔会阻妈妈入边个身体太多部分啊。咁但系呢一个嘅动作，间接令到你胸椎嗰个弯位向后嘅弯位开始形成。一路大嘅时候，嗰个弯位就会变成向后突咗出去啦。咁到当你真系出咗嚟啦，出咗世啦。出咗世嘅时候 ，BB 最初头学乜嘢啊？ 喊。 咁你又冇， 我 讲 得 冇错啊。 骨啊， 行咯，爬。 系啦，未 爬就识行 啫。 我头先帮你，你 咁嗱，你可以明白一样嘢咯。一个 BB 趴喺度嘅时候，佢要爬，佢一定落高头。咁所以变成咧，就会有一个反转咗嘅弧度喺佢一路生长嘅时候开始出嚟咯噃。咁当佢形成咗呢样嘢，爬得几好啦，跟住手仔脚仔都开始长大啲啦，佢就开始学行。咁但系一个 向後彎的彎位同埋一個頸一個向前彎的彎位，佢動唔穩喎、啊 嗯， 跟住就會開始出現腰椎再反翻轉嘅弧度啦、 哦。 其實呢個咧係一個真係一個，因為佢嗰個成長嗰個次序啊， 因為爬嘅時候好似只狗仔咁噶嘛， 係 啦，個頭係咁樣噶嘛， 所以唔同嘅動物咧有唔同嘅生長模式，佢哋條骨都稍有分別。咁、哦、個人就因為係咁樣嘅模式咧。間接佢要令到自己承受到地心吸力嘅重量，嗰、 嗯、 條骨就會變成有三個弧度位置啦。 哦， 係啦。 咁、 嗯、 我想話咧，嗰啲弧度位置咧，即係雖然可以咬得好犀利啦，即係練瑜伽嗰啲，但係有時我哋又睇到咧嗰啲特技嗰啲雜耍嗰啲咧， 折埋啊嘛， 折埋嘅喎，其實折唔折得埋嘅咧？脊椎係咪叫脊椎啊？ 脊椎啊，佢個脊椎都仲係喺度㗎。 唔係有啲可以折到成個身咁，同佢個黐埋㗎。 上下腳折埋啫嘛。 據我所知啦，有兩種模式嘅、 啊， 一種模式就係嗰啲人咧，其實自細好細個已經被逼去拉到咁。 嗯、 即係好簡單嘅、你咁樣因為學爬學行，你都可以令到個脊椎有弧度啦、 啊， 都可以令到啲骨頭大大細細啦。佢好細個都未發育好嘅時候就係咁拉，咁佢啲筋腱就一定會同其他人有所分別。 係 呢個係其中一類人， 嗯、 另外一類人咧，其實係一啲遺傳病。 嗯、 遺傳病令到佢入邊身體嘅 collagen 同其他人嗰個排列有所分別，佢嘅筋腱比一般人鬆。所以咧，有啲人好得意嘅，無端端咧，將嗰個手指公咧向外咬咧，跟住都可以掂到自己手臂 嘅， 你得噶？ 我向後咯，但係我可以掂到呢度噶。 哇，係啦，嗱，咁所以其實唔同 正常嘅呢啲人係咪 normal variant？ 佢喺嗰個 面 圍咁其實咧，唔同嘅人咧喺呢一方面係有所分別嘅。如果多人因為有 咁噶， 我咁都得，喺玩手指啫， 係成日玩手指嘛，數手指添。 咁呢类人咧，因为有呢一方面嘅特别嘅技能，先至俾人招揽咗去做呢一啲咁样嘅特技啫。咁、嗯 哦、 但你唔系呢类人，你真系唔好乱试啊！因为你要明白，唔同嘅关节位置咧，关节中间有软骨，侧边有韧带保护住嗰个嘅关节位。咁、 嗯、 佢有一个特定嘅长度，软骨可以烂，韧带可以裂，可以断、 嗯。 你夹硬原来唔系你天生得，同埋你唔系自细训练嘅，你走去咁样咬。 但 系 会唔会经过慢慢训练可以做得到咧？ 系咯。 部分嘅關節位置會得，即所以點解啲人咧、去到某個歲數，我去練瑜伽，我可以做到幾 flexible 都得，但係就你話接到好似人哋收落個傷度嗰啲，你真係唔好亂嚟啦。 咁、嗱，我哋最常咧，香港人或者都市人最常見到嘅脊椎病係咪就係寒背咧，定係脊椎移位咧？ 脊椎移位啊，反而系真系唔系好常见嘅。 哦、 其实脊椎移位咧，有阵时大家对呢个字系有少少误解。 嗯、 其实咧好多人会将一啲脊椎有少少神经线受压啊，有少少软骨受压啊，即系其实你痛咧、 嗯， 我就已经话哦，你脊椎移咗位啊咁、 嗯、 其实移位呢个字咧，系嗰个定义咧喺西医嘅角度咧，系你照 X 光片成个骨。移開咗，嗰、那個先至叫脊椎移位。 是 一般呢一類嘅情況咧，係要經過一個好大嘅撞擊，譬如撞車， 哦、 又或者你整親過，你冇適當處理，十年八年後佢慢慢褪咗少少位，咁呢個先至叫脊椎移位，係、 嗯、 啦。咁其實相對地，當然呢一類嘅病人係好常喺脊醫診所度出現啦。咁、 嗯、 但係其實脊椎移位係相對比較少嘅、 嗯， 反而咧調翻轉，如果要專業啲咧，我哋會話脊椎出現功能性問題嘅人而嚟睇脊醫就比較多。咩、 哦、 叫功能性問題呢？舉例，譬如原來而家我叫你個頸轉左轉右，轉唔轉到一百八十度啊？ 一百八十度猫头鹰啊， 左右加埋， 左右加埋，我得，我以为一边一百八十度，一边一百八十度嘅猫头鹰， 我哋即刻喺直播室试啊！ 唔系，有啲人系唔得，你 OK 嘅，上次我同你玩过呢个游戏啦，但有啲人系唔得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是，哦，原来佢某啲关节位置紧咗少少，咁、我哋已经叫呢个做功能性嘅问题，因为佢个功能唔够好，咁、只不过系呢个功能。性嘅问题有几大，先至会令到你个关节有冇夹扁而挤压到侧边嘅神经线，先至有冇痛症。 去到真係移位嗰啲呢，多數都是出現了功能性問題，很後期之後沒理才會有的啦。 咁、醫生，我有問題想問啊，有些人成日話：哇，你唔好坐嘅時候翹腳喎、 啊。係啦，你話過我啦。 係啦，你仲要乜歪嘅？咁呢啲又唔係叫移位，咁就係咪真的會歪？同埋呢啲叫咩咧？ 嗱，呢啲其實就是我所講的功能性問題啦。你成日擲住同一邊，我試下叫你永遠都揾隻手，連續一年啦，揾隻手握住個面珠墩啦、我睇下你一年之後會發生咩事。 一邊大一邊細咯， 咪就係咯。同樣道理，你成日翹腳翹埋一邊，單邊嘅關節受壓，佢個軟骨受壓，受擠壓，咪會慢慢慣咗扁咗少少咯。咁呢啲咪就係我所講嘅功能性問題咯。咁、但係真嘅，其實翹腳咧真係唔係啊，翹腳，譬如你， 但係大部分人都有翹咯，係 咯， 係啊， 不過你冇咯。 系啊， 同埋我發現醫生係直情係坐得好直嘅條腰，係 啊，我一見到我都好有壓力。 我都坐得好直嘅，不嬲都。 我坐得唔直噶、我坐突然間又會攣。 所以我哋做到朋友咯，你坐得咁直。 我已經戒緊翹腳噶啦， 係咪啊？ 嗱，翹腳呢一樣嘢好得意嘅，好多人會翹，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反而調翻轉頭啦，就會有啲人成日問我另外一個問題：長短腳啊。其實咧。好多人都有一個所謂叫功能性的長短腳，或者一個先天的長短腳。原因是什麼呢？人是沒有完美的，左右未必完全平衡的。咁當你譬如哦，原來你淨係諗下心臟都偏左啦，你條骨左右是不會 100% 平衡的。即係譬如你有陣時坐哦或者企，你會少少將個力移埋咗同一邊。 係，我會。 久而久之，原來你唔係一個拉筋，唔係一個做運動嘅人，跟住有單邊嘅肌肉就會緊咗。跟住咧。啲角度就會開始唔同啦，咁你就可能單邊個盤骨少少緊咗， 等於你可能右腳受力過左腳㗎，你可能聚咗一邊㗎嘛， 係啦。咁但係跟住發生嘅事係咩咧？跟住發生嘅事物就係你少少開始個人歪埋一邊啊。咁、你歪埋一邊，跟住然之後你坐嘅時候咧，兩樣嘢啦，一你真係衰格，你中意歪埋一邊坐；二原來你有一啲關節有少少功能性嘅問題，你鍾意翹埋一邊先平衡到、其實反而好多人係咁嘅，但反而呢一個問題呢、要知道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少少關節有問題嘅話，你仲成日翹埋一邊嘅話呢，咁就越嚟越衰囉。係呀、甚至乎有啲人好得意㗎，呢個最常見另外一個問題，有啲人就會話：喂，我成日翹右邊，咁聽完你講我翹左邊啦。 系咯， 会变翘下咯， 掟翻匀咯， 两边都向外反咗咯，冇玩啦， 两边我一齐衰啊，其实， 同埋你啲筋腱咪错咯，你成日翘住肌肉、韧带、筋全部都拉住嘅，咁佢咪个正常嘅弹性咪唔同咗咯，咁所以其实咧，翹腳有啲人仲會同我搏或拉筋啊嘛，拉筋你做15秒嘅，你唔會坐喺度一日10個鐘翻工，你都翹埋同一邊嘅，咁你翹得耐嘅時候咪出問題咯。 呢個 甚至乎講緊嘅係歪盤骨。歪盤骨嘅話，女性嗰啲係最注意噶啦。哦，喂，我陀 B B 有冇問題啊？好多人都會問。 有冇咧？有冇噶？ 你好歪咪會咯。咁、當然你唔會。哇！呢單嘢我真係試過一個好深刻嘅印象。 係點解？ 呢個真係要講。我曾幾何時咧？俾某嘅報紙咧訪問過，就係、某個地方就有一個婆婆好中意叫人唔好翹腳嘅，跟住就叫我 comment 下翹腳有啲咩問題。咁啊。我咪講翻頭先嗰啲説話咯，哦，翹得多容易有功能性問題啊，容易可能有坐骨神經痛啊，容易腳痹啊咁樣。啊，跟住點知我真係跟住就俾人一萬個負評啊！你真係諗都諗唔到發生啲咩事。嗰單嘢就係佢話：哇，個腰真叫人唔好翹腳啊！個個翹完腳都生唔到仔，咁香港冇人生到仔啦。 算 跟住點知？跟住就一呼百應喎。呢個就係一個網上嘅好特別 威力啊！ 威力啊，係啊，唔夠幾個鐘頭我一望，唔係啊嘛。3000个留言 哇，咁你都幾識得再要就係心理上面嘅調整喎，睇到呢啲。 我冇啊，而家呢個年代就係咁噶啦， 你去咯，唯有 個心理調整物就係打電話俾嗰個雜誌，喂 cut 咗啲 comment 啦。 喂，咁點樣先為之一個正確嘅坐姿？你教下我呢啦，我啊學咗啦， 係。 正確嘅坐姿咧，呢個咧好多人都知噶啦，一代宗師咁坐喺度咪正確咯， 係啦， 最理想。坐嘅時 90度， 系啦，腰同大髀大概成90度，大髀同小腿大概成90度， 系啦， 小腿同埋个脚大概成90度，咁跟住坐嘅时候咧，挨翻实个椅背，咁、好似譬如你哋前面咧有啲文件喺度咁样咧，最理想嘅时候就系 挨翻个椅背咪唔90度咯， 系咯， 咁所以你咪要褪前张凳咯。 但係又話誒坐凳唔係就咁坐一半嘅啫咩？ 我而家尾龍骨挨到呢個椅背啫喎，多頭王，你睇下。 哦，嗱，幾個問題， 呢張凳設計差係咪啊？呢張凳 冇錯，坐凳點解啲人話要坐一半呢？係 咯， 佢嘅意思係唔好將成隻大髀擺曬落個凳嗰度，因為你擺曬落去嘅時候，間接拉緊咗你大髀後面嗰條 hamstring 腳成肌。 Dr. Wang話要塞得落一個拳頭啊！ 喂，醒目啊，係啦，大概留翻一個拳頭到嘅位置。等嗰個肌肉有啲走盞位，唔好掹得咁行。 即係膝頭哥後面同個凳嘅距離要膝頭哥 咁 頭。 冇錯啦。咁但係最好最理想嘅就係你有一個咁樣嘅距離之後咧，個背脊啱啱好用同大髀90度嘅角度挨到落個椅背嗰度，等個椅背俾翻一啲 support 你個背脊。咁咧，即使你係坐得耐咧，都唔會攰。但大部分都市人唔係㗎。一翻工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跟住然之後咧，上半身向前傾，向前傾，向前傾，跟住耷低埋個頭，跟住然之後再繼續玩電話。 係啊，我 想問個膝頭要合埋定分開咧？咁 其實微微分開係會好啲嘅，係啦。跟住咧，其實有一啲研究報告仲會話咧，微微分開再加隻腳好微微咁樣外八字咧，係最放鬆嘅。 哦，誒，咁真係喎，少少外八字舒服啲喎，原來 係啦。 咁上半身應該係點啊？ 上半身咧， 條頸啊，啲頸呢？ 應該挨實咗個椅背嘅情況底下，手臂放鬆垂直貼住自己個身，前臂如果你要去寫任何嘢， 佢咁肥好易貼到啫嘛。 我幾驚，我以為你講過我啊！ 醫生即刻窒咗啊！即刻摸摸支手 臂， 手 臂可以貼到啊！ 醫生啊，做緊呢個姿勢嘛，即係話係咪講我咧咁？ 咁咧啱啱好，大概咧嗰個前臂同埋嗰個嘅手臂大概90度嘅情況底下，啱啱好掂到你嘅文件或者你嘅 keyboard、哦。但大部分人錯喺邊咧？大部分人錯喺隻手臂向前伸。跟住然之後咧，個膊頭就唔知點解向上擎高，跟住就走去拎個 mouse， 然之後個 mouse 唔知點解仲要擺個 mouse pad， 跟住然之後個手腕位又咬咗咁樣去撳個 mouse。 哦、 喂，大佬啊！一日放工之後，你個手腕個肌肉點會唔抽筋啊？ 係啊係啊， 所以成日坐埋啲張台咯，變咗 唔 好坐咁開咯。 我想問擔高啲，因為而家好多人已經未必用台啲電腦咁 on 噶嘛，係真係攞一部接埋嗰啲手提電腦噶嘛。咁我平時如果喺屋企用，我使唔使抬高佢啊？ 梗係抬高佢啦！你做咩事耷低個頭嚟到就部電腦？ 我有抬高我啲 pad 㗎， 梗係用部電腦嚟就自己啦。即係你冇理由用個環，你冇理由用個人去就。 系啦， 用環境 就自己，我等於有啲人去爬飯烏低頭啊！做乜你個人要就個碗咧？你唔攞住個碗去就人咧？係咯， 但有好多人又咁做噶嘛？ 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就係、是，或者最麻煩苦惱嗰樣嘢就係、是，如果你手提電腦嘅話，跟住變上 keyboard， 你又要調高自己隻手去打噶啦。如果你真係擺高咗，係 啊，跟住然之後咪又有一堆人睇隻耳咯。 其實而家個科技其實係令到好多人嘅脊椎有問題咯，覺得根本上 係 啊， 但係呢樣嘢，所以都唔知係方便自己啊，定係辛苦自己。 而家越嚟越多咧，人咧係嗰個 office 咧有一個升降台啊，可以咧你企喺度工作。因為其實咧，越嚟越多人都察覺到咧，喂，哇，耷低頭，跟住然之後懟前咗個下巴，中前望住個 mon 咁，唔係辦法喎。嗰、那個嘅工作台可以升高降低， 即係企起身做嘅。但 你 企嘅姿勢唔好又係死㗎。 嗱，佢嗰個好處係咩咧？係你坐下喺度，你想喐，你可以升高佢，你可以企喺度做，企下做，你可以坐翻， 可以轉換下姿勢。 冇錯啦， 我成日覺得呢個係啲老闆想啲員工唔休息先有呢個設計， 驚佢瞓覺啊， 先有呢個設計。 而家個個 work from home 咪仲死？ 嗱，我想問醫生一個問題啦，有冇？一啲嘅屋企我自己都做到嘅，可以測試到自己有邊度大概問題咧，即係長短腳我自己有 check 唔 check 到啊？咁 長短腳初步嘅 check 咧，簡單 check 有嘅，簡單企定定企喺度，跟住唔好望自己對腳，原地踏步幾步，睇一睇自己有冇八字腳，有冇一隻腳外八字多過另外一隻，有嘅話已經有少少代表你左右肌肉唔平衡，已經有啲懷疑會唔會有機會有長短腳嘅存在，係啦。咁同埋咧，甚至乎留意一啲小細節，會唔會單邊嘅鞋磨蝕比較多啊？ 或者兩邊磨個位唔平衡、 啊？係啦，會唔會有一邊嘅牛仔褲點解單邊隻褲腳會磨爛咗，另外嗰邊冇磨爛到啊？咁同埋譬如會唔會以條皮帶原來咩下歪嘅喂？咁呢啲就係個盤骨高低嘅症狀。 哦，嗯、哇！ 聽到呢度之後咧，我又更加多好多唔同嘅問題好想問啊！ 係啊，我都想啊，我仲有好多嘢未問噶，我都 係啊，即係譬如嗱，都市人經常性寒背啊，寒背啊，可唔可以咬翻直咧？有好多呢啲問題嘅喎， 係啊， 咁所以醫生，你明我哋想點啦？ 下個禮拜繼續見啊，得得旺啦！ 下個禮拜 thank you 你， 冇問題，拜拜。 怎开声也是错，已做到凡事也雅，忍让步最多。 他挑剔数你的错，珍惜你没有太多，长期地要忍气，难道你真的好过？ 寒蝉无功我犯罪，讲一句说话半生都实伤。尽心都给踩碎， 请不要 何来一举奢求情爱下去，原来爱也是罪，对我人人有偏偏产生敌对，还责怪我仿似面容被责备，一证据妄想争取，从此做对。 十二点新闻之后翻嚟咧，就会有音乐说敏感时刻呢一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